何不给我酒吃？ 这酒啊，后劲儿大，醉倒了客官，没有药医呀、啊，我们这也扶不住您呐。 要你扶的，不是好汉。 我是为客官好，这酒啊不同一般。 你就是下了蒙汗药，我也敢喝。 给客官上酒。 举酒作乐，把酒言欢，三五好友，都是酒话。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酒话，我们是酒话电台，我是小夫， 我是毛毛， 我聪聪， 大家好，我是小超， 好久不见啊，大家， 啊，一个礼拜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 新鲜事儿，你有吗？ 没得，我能活着不错了，这一周真的， 超好 活着， 能活着不错，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 像往常一样碌碌无为吗？ 现状就是 活 着。 我这周在巨人山看了一场那个顽童的演出。 什么山？ 嗯，旧金山。 旧金山 不，他可能想听一版英文的，中文可能听不太懂。 啊、 对，别老这个。 San Francisco 可以。 现在吃着洋饭，就别给我放中国屁，知道吗？ 啊，牛逼牛逼！对，我在三番看了一场顽童演出，还不错，感觉他们现场挺牛逼的。 炸吗？ 但是很炸，但是呢，就唯一一点就是他妈的这现场。全是台湾人，我操，有点 台湾的那个。 没事，台湾也是咱们中国人啊， 是中国人。但是我就想说，这个他妈的，我在美国，你说我又看过那个 Hair Brother， 又看过这顽童，哪儿都看过，就他妈没有北京的了，操。 可能机票太贵了吧？ 就北京这帮哥哥就他妈的不出来，操， 不太 care 这种。 对，不，您可能你。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喜欢北京说唱的在国外啊，对不对？为你一人去一趟、 啊、 不是顽童有什么炸的歌吗？我操， 挺炸的呀， 特别嗨的歌。 你没听他，没有，你没听他新歌，新歌都挺嗨的。 我对他认识还是停留在那会儿，那个什么 Just Believe， 然后那些都是属于那种慢节奏。 对，那会儿他们还不火呢，就这两年火。 没有 知道的， 我是顽童，你知 道的。 哎，放点有味儿的屁吧！啊， 昨天他妈的一说那个，我就想喊牛逼，你知道吗？我说牛逼，人家旁边说好屌啊！我操，我都惊了！ 真这么说话是吗？ 超屌的， 真这么说话？那顽童在上面哦，你们超屌的，我的歌你都会唱。我操！我惊了。 你跟他甩两句啊！ 我特别想喊你真牛逼！ 你把你那口条都捋直了。 操！哎呦，那你们这周都没我丰富啊？那我这弄了个 Switch 啊，玩了一下咱们当年的《宠物小精灵》。说是讲道理说啊，跟以前真的挺像的，除了有一点就是很傻逼，他遇见野怪不能打， 只能收， 只能抓，就很傻逼。 真假的？那怎么练级啊？ 就抓精灵就给经验啊。 手看毛， 抓精灵给经验。 他对他那没法打野生怪，只能打会馆能打一打。 对，而且关键他那个他妈的得拿那个手柄甩，就那球得扔出去。 不用 用就用 我那个就直接点着，你把手柄安上。 你也有 Switch？、 哦、我也买。 对，不是你就插上，那不体验多差呀？然后我还买了一精灵球。 什么时候买的呀？ 我早就买了。 买 Switch 啊。 然后我就玩完这个，我就你妈，我就特别怀念当年咱们他妈玩根部爱时候的那个那时候的那种感觉，我操，特别想，特别怀念。 但是我感觉现在玩这个应该不如当年有意思。 不是，说白了，这 Switch 我是因为宠物小精灵才买的 Switch， 我不是因为 Switch 买的宠物小精灵，你明白吗？ 嗯， 就是我怀念当年的感觉，就是 而且他把最有乐趣的一过程给取消，就是练级，我操，真的， 嗯、 有啊， 七八十级的时候感觉贼鸡巴难受。 对，但这个游戏升级真太快了，而且他就是他所有人都自带那个学习装置，就是你扔出一球来， 嗯、 你装的六个精灵全升级。 现在满级多少级？100级。 100级一样，就是。 但是他那个，我觉得就是抓精灵是快，但是你打人还是挺慢。 对，但是他其实讲道理来说，他还原的还可以了，就是还跟以前还原。 是一公司吗？都是任天堂的。 对啊，对啊，对 啊。是啊，都是 Switch 就是任天堂出的呀。 对， 你逗我呢？ 不，忘了后来 其他公司。 更新换代以后， 其他公司不能出，其他公司不能出宠物小精灵游戏。 咱们聊聊小时候的玩具吧。 聊聊吧，那就从、那就从宠物小精灵开始聊吧。 对，就聊聊咱小时候的根 boy， 黑白， 根 boy， 小时候我们都叫 JB，、 啊、GB， 对 JB， 然后 JB 完了、JBC， 那个时候 JB 还不是 JB 的意思 啊。啊，对 ，GB 是什么意思？ GB 不是 JB，GB，GB 不是 JB， 我 操 ，JB，JB 那 JB 是真 JB 啊，GB Game Boy 嘛，然后后来出的 Game Boy Color GBC。 GBC 倒是什么呀？ 就是根 boy color 彩色嘛， 就彩根呗。 对，彩根。 彩根，我他妈说道上的话， 这不是得给广大朋友介绍？你万一咱们这有95后，不是00后的弟弟们， 00后他不配玩这，00后现在都玩车玩表，知道吗？ 是吗？ 那是咱们不配玩人家的东西， 咱不配玩人家的东西，咱这是吧？穷玩车，富玩表，反正穷的就玩车，富的就玩表呗。现在 自玩电脑。 那你还是追上00后的一部分脚步啊，聪哥。 是我玩电脑。 聪哥是属于这个咱们这个90，对，咱们首先观众说一下，咱们都是90后，对吧？ 对，90后的老大哥们。 就对，我们是90后的第一批，但聪哥呢，可能就是90稍微往后出溜一点了。 对，对。 我是属于黄金一代，93黄金一代，现在也退役了又。 操。打篮球呢， 现在出门属于人嫌狗不待见那种。 嗯，对，那咱们就进入话题吧。咱们今天话题就是聊聊小时候的这些 那些年我们玩过的玩具。 咱那些年系列呗，什么都是他妈那些年。嗯，就是咱小时候玩的物件吧。啊，什么都行。兄弟开着跑跑卡丁车，不开 Ferrari， 假装是水电工兄弟，但我们其实是英雄大帝。一次又一次抢到宝物会踩死，我们跳起来踩，一不小心碰到变矮。现在是 Round One Fight， 不小心 Ready to Die， 吃了蘑菇好嗨，速度变得好快，公主再尖叫 Please don't cry。亲爱的公主，请你指引我，你到底在哪边？我没有忘记承诺，还要。你去我会带你去 shopping mall 和你爱喝的 shopping mall， 但在现在我只剩下我的心脏，我祈求上帝请你不要再把我撇下，面对这么多的问号，哪一个我该先叫？拿金笔张金花找无底心，我亲他马里兄弟大哭吧，我和路易什么都不怕，请你按下那个该死的开始键，我不敢去接 break， 我知道你爱世界的 game， 像马里兄弟一样时间离你最遥远的距离，你就算只差那一厘米，收起所有的玩笑打屁，不再嘿嘿嘿，每次的跳跃都在心里默念天灵灵地灵灵，跳来跳去的关卡我又不懂天文和地理理， We fly high， 根本不管牛顿的地心引力，你握着遥控器，你就是我们马里欧家族第三个兄弟，有人笑我们太 old school， 我的福，我们是最经典的角色，穿的最经典的制服，只会跳不会功夫，黑的 的只会挖苦，只要能够救出公主，什么都不会在乎。我们 stay by stay， 辛苦不为了谁，英雄难过美人关，最终是为了美。哒啦哒哒啦哒，又听到那音乐，现在就请你按下嘎啦电的那个开始键，按下那个该死的开始键。我们该去接 play， 我知道你爱世界的 gay， 像马里兄弟一样跳跳跳跳跳，像马里兄弟一样跳跳跳跳跳，请你按下那个该死的开始键。我们该去接 play。爱是这个 game， 像马里兄弟一样跳跳跳跳跳，像马里兄弟一样跳跳跳跳跳。No pain no gain， 大家的爱是这个 game。我们的故事到底流传了多少年？ Throw your hands try again， Yo the old school is back。为你跳千遍也不会感到厌倦。Go ahead go ahead， 快按下那个开始键。我们的命运就操控在你的指尖，要么一起活，要么一起挂。征服了玩家，全世界都会说我们一起棒。和马里兄弟，和马里兄弟一样，和马里兄弟一样，和马里兄弟一样，和马里兄弟一样，和马里兄弟一样，要你和马里兄弟一样，和马里兄弟一样。 什么时候买的 根本？我说小学，我操，记不清了。小学一二年级，要不就幼儿园，我真记不清了。 你幼儿园就玩根本？ 我比 你 晚两年。 他比咱们晚 晚两年啊？ 那他幼儿园认识字吗？ 那用人 家啊？ 那都 你想，他中班的时候，咱们他妈已经三年级了。 对，大班的时候三年级吧。 啊，大班，对你大班，我们三年级。 对对。对， 我觉得那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操！ 是， 应该是一二年级， 有点高，反正 发高烧买的。 超哥呢？ 我应该是一年级或者没上学之前，就差不多那个岁数，六七岁的时候买。 你们都挺威风，反正我是一年级，我记得挺清楚的。 我第一个就是那本专辑，然后买的那游戏就是那黄。 对对，当时除了小宠物小精灵，应该没，当时很少玩别的。 后来就是好多合一那种特别没有意思， 也有别的，我操， 就主流嘛，主流都玩小精灵嘛。 对， 因为那会儿也放小精灵电视里。 对对对对对， 那 星空卫视， 七色光， 星空卫视， 就北京台就放， 是吗？ 就七色光 小智嘛。 对，那会儿看星空卫视了。 我操，哎，提起小精灵，我突然想起一事儿，给我逗坏了。前两天看一朋友圈。有人发了一个，说那个小智不是当年是收了一笔雕吗？那动画片里，然后 比比鸟收的时候比比鸟吧， 还是比我忘了是比比鸟还是比雕了。然后他跟那比比鸟说你留在这个森林里，我回来来找你。然后那人发了一朋友圈说今天是小智放飞比比鸟30周年，我操你妈，我笑坏了，我操，说30年了还没找人家去呢。哎呦我操，小精灵 那会儿他确实就是也放那动画片，然后他有好多配套别的玩意儿，像那个小的那个胶皮的那个 胶皮那小玩具， 那小玩具，还有后来那个大 的 那个小盒，那个拼的那个，那都是好像都是那一段 拼的， 都是周边产物，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周边产物了。 对， 操，那小胶皮那当年我们可是玩的叱咤风云啊。 有，还有那个 叱咤风云吗？ 我们就是找一小桌，然后拿那两个玩具就对着撞，谁把谁那撞上去，然后那个对面那就归我了。 那多少钱一个？ 几块钱吧。然后当时你妈憋着劲儿去天城弄了一大雷丘，我操你妈，往这桌上一搁，霸王，我操，谁都弄不了我，操你妈，改了一堆小玩具。然后直到有一天一个逼弄了个比我那还大的玩具蛋，我操你妈，给我那弄没了。 你们就比谁个儿大呗。 对呀、啊，就是谁蹲。是能站住了扛撞啊， 你买一铁的。 你给他灌上铅往里边了。 不是小时候没那么多心眼子呀， 香桌子上 小时候没那么多心眼子呀，操你妈， 老师上课说这你妈这 不是 这雷丘怎么不下去、啊、 我跟你说小时候应该你知道什么吗？你妈往那底下抹点502咔往那一粘，我操你妈。 你穿一雷你穿一雷丘 我站桌上是吧， 站那儿撞吧， 操你妈。哎呦我操， 香桌子上。 行吧，咱这么着，咱们每个人聊聊这个你们买第一个 Game Boy 的这个历程吧。 嗯， 是怎么看见人家玩自己心里痒痒，然后怎么他妈磨的家里边给买的。 我那会儿就是小区那院里就是大家都在玩，然后那会儿我对游戏什么不太感兴趣，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就是他们老说怎么玩怎么玩，更没接触，就刚开始买的游戏机时候我连练级怎么着我都不知道。然后后来赶上有一次那个发高烧，我小时候一发高烧跟家里闹就难受嘛，然后就想买这买那， 威胁你妈， 不买死囚了，操，高烧烧死了。然后就那会儿磨了一个，那会儿我买的第一个就已经那会儿厚的都少了，我玩的那会儿就大部分都是薄的了，薄的买了一黄的，那会儿刚出那黄的薄的，买完回来都不知道怎么练级，就是那个精神真是一点不知道怎么玩，没有理解。但是一二年级吧，发高烧买的，回来以后最逗的时候，买回来以后他不是那人能从那门里出来吗， 嗯， 我小时候的游戏智商就让我误解为他从那门出来就是在练级，你知道吗？ 挂机。 我真没看到，我说这也没精明，我说我看那个其他小朋友那个都 你跟那来回出门进门是吧， 小朋友都跟人打，有俩精灵对战放技能，我说这他妈怎么回事，然后我一直咣咣咣一直出门，我也不升级，我说我的精灵在哪， 当时门升级了，被你按练的给这门练升级了， 给门拆了， 文字不回铁门，我真的当时我都巨傻逼。然后后来都不是说我什么哥们儿朋友告诉我咋玩了，是什么？我直接让我妈，不是让我姥姥那会儿，让我姥姥带着我去金五星找那人去了。 说你这游戏有问题。 不是，我说这游戏怎么玩？你教教我。这怎么？你得进这草，趟那怪。你说你不能光在那个医疗室这样住。说他妈逼的，而且你先把精灵选了，当时还没选精灵，他没那个。 我知道。 你得自己去点那博士跟他。 对对对对。 我他妈也不知道怎么着，我一直出门，后来不玩关了。然后第二天去了金武星，那人告我怎么，然后才慢慢啊，还知道那会儿看攻略，看那个都没有网，那会儿他那个金武星有卖的那个书 啊，对，都是书嘛， 10块15块钱，有巨厚的，还有那种，那会儿就往后点了，各种卡，什么火红叶绿都出了。那会儿 我操，那你有点晚了， 现在后说，我玩的第一个都不是玩的什么黄什么的，我玩的第一个就已经是黄金白银了。 金鸟银鸟 ，然后 那你第一个，机子是不是就是已经是彩机了？ 对啊，就是应该是彩，就是那种薄的，然后黄色。 因为金银黑白机玩不了。 对， 是吧？ 能玩，可以玩。 玩不了， 玩 不了，玩不了。 银可以玩，绝对可以玩， 是吗？ 我那个就是板砖。 不是说那个是彩机可以玩黑白卡，但黑白机玩不了彩卡。 也能玩，可 能 会卡一些 bug， 绝对可以玩。 就会卡小 bug， 可能 我那就是银鸟。 我玩的是第一款就是金银，没玩过黄的。那会儿有朋友玩黄，就那院里的孩子玩黄，我没玩过，一个都玩不明白的那会儿。后来那会儿买完以后买那个，然后还实在都不行，那会儿就开始想让你们开挂，你知道吗？买 金手指， 买金手指，我操，巨大一黑的金手指，我操，你妈那级升的，巨鸡巴快，打一怪凑凑的。 不是，那不是得调大师球吗？ 对，不是大师球，为了逮东西。 对啊。 然后还能调那个。 他一下一百级，打一怪直接一百级了。 对，也不是，也到不了一百，七八十还是六七十，然后还能调那个，比如你要抓什么那种稀有的，把整个图都调成那稀有的，过去碰就是那怪。 哦，我知道， 或者概率特别高。 我跟你说，我从来没调过金手指。 我操，买不起啊！ 是买不起啊，就主要是 我感觉 那挺贵的，当时 200块钱吧，我也没有，都是人家有，有时候拿一根那线，俩 对对对， 让那传过来。 对，但是我从来我就不用那个，因为买不起，所以就不用。然后就 看别人调完给你传， 别人调给你传过来。 但好像那容易那个丢失记录。 对， 那个有时候不传他也丢失记录，玩着玩着，他那会儿那游戏可能做的也不好， 游戏估计傻逼，操， 坐着 他 玩着玩着他就没了。 他卡里是一纽扣电池，那纽扣电池一没电了就没记录，你换一电池，有时候记录还能回来。 那卡里还有纽扣电池 啊。卡里 对，那个是一记忆电池， 对， 就是它那个电池就是用来储存的。 那没拆开吗？ 我也没拆过， 没看过，反正我就觉得要问。 我拆开过。 我们小时候就都是那个存不上，然后就把那卡拿到那个小市场，然后让人就换一记忆电池。 对， 人家就给换个电池，你这卡就能接着储存了，就存档了。 那我那小火龙有点可怜了，操！当年玩了一个刚生成喷火龙，记录没了，然后一气之下扔地上给踩碎了。 一开始提示一个，都不是，那他妈 GBA 的一开始您的什么记录已消失，然后重新开始您的旅程啊， 嗯， 天炸，但后来发现就实在没辙，老没老没，就是就我就去京城找人家，就都在一家买卡，我说这个怎么老没机会，他说有办法，把小电池给你，他能把那卡一掰开，电池换一个就又能用， 就恢复了， 有的时候能恢复，大部分时候能恢复，操， 心态爆炸， 嗯， 心态爆炸，这么多年的一个疑点终于给我解决了， 嗯 嗯。 毛子哥，你聊聊你吧，聊聊你小时候第一个机子怎么拿着的。 我这机子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住校，然后呢，那真有那家有钱的呀，要宠的惯着，就买了给人，人家给自己孩子买了，拿班里玩，看着眼真馋啊，然后人家也让，反正就试着玩呗，然后就觉得， 跟你这买说，哎，你看我， 跟我这秀，操，你瞅我这个。威不威风？ 他说：“你看我这板砖行不行？” 超 厉害！因为我这板砖行不行？听说你拿一真板砖，我说我去你妈的！你给我拿过来。 然后后来跟家里磨叽，家里呢就觉得你上学的时候玩游戏机就不好啊，然后就不给买。然后就憋着呗，憋了得有几个月吧。然后正好赶上过生日，这不买一个就生日就不高兴，就不痛快。反正磨了半天嘛，然后家里给买了一个，说那不许带学校去啊，然后每周日晚上就揣包里，就夹在书里。 学校让玩吗？ 学校也不让玩，然后就偷着带，然后夹在课本里，然后呢就带学校去，然后我操，然后带学校去就威风。 是， 那你们这住宿，你们这住宿那晚上那还不就天天都玩啊？几个小时 没有，我们住宿晚上有晚自习，老师还盯着呢，就只不过晚上回宿舍的时候，我跟你说 小学哪熬不住夜， 我操，不是你知道吗，当时真是特别艰苦，因为当时我买那是一黑白的，就不彩，然后没有灯，晚上就你宿舍关灯躺床上玩，但是没办法，当时有那个外设， 对，那个 能插一灯， 那都是 GBA 了， GBA 才有的， 不 GB 就有， GB 就有，这 没 有 灯吧， 这边 有， 它就是跟那个卡一个盖儿，然后上面支出两个灯， 是 那两个灯，然后就开着灯玩。 是我记得 GBA 它有一壳，那翻变成翻盖了， 那都挺透明的，前面就是特别简陋，就是支出一个就跟一个灯管似的， 玩的少， 然后就那么玩。 对，小时候那个都没有底屏，都没不亮，我操，你说我才想起来， 对，底屏都不亮， 就是黑白的， 对， 就跟那俄罗斯方块那机子一样， 对， 然后那也挺过瘾，我没玩过黑白，看人玩过， 超哥， 我那也是小时候学游泳，然后外边有一那个品牌部，我知道那里边有，我说咱逛逛去呗，我逛逛，然后就磨叽就不走了，我说这也挺好，能看看吗？ 一铺二道三丈吊 的，好你妈！ 不是，我是跟那个爷爷，就不是父母，父母估计他肯定不能给你买， 对， 但是就是隔辈儿，他肯定就稍微惯着点，我说买一个呗，买一个也没有，就买了一个。但那会儿其实人家就已经基本都有了。 对， 你要其实人家没有，你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一样。 对， 哎，你说这我想起一事儿，操，小时候那个跟我姥爷去逛逛鸟市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鸟市儿里会有一个 玩鸟去， 就是我姥爷逛鸟市儿，我早上陪他逛遛弯儿去，然后我就不明白那个鸟市儿里为什么有个玩具店， 都有，那会儿就小时候去， 然后到那玩具店呢，然后我就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胶皮的那个玩具嘛。但是买那玩具的时候，他会给你个球，那精灵球就能从中间打开，然后里面一球，然后后来就是我老去买，然后老让我姥爷给买。后来我姥爷有一天就问我妈，说他为什么每回去都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球啊？说这老买一样的，这多浪费钱啊！我妈说那个他那个芯儿里头打开不一样， 他那个就是一扣，然后里面有一个小棍儿， 对， 那你拿那个精灵一扣那棍儿，那啪那个， 对，它里边有一个就是一个击扩的一个东西，反正就你精灵一放， 就那弹簧似的，你一放， 对，然后我姥爷就说他这怎么老买一堆球都一模一样，说这干嘛呀？就好买球是怎么着？说前两天刚买一个又买一个，然后后来我妈跟说里面那芯儿不一样。好， 那应该就是搁胶皮的那个的， 对，就是搁胶皮的 那个。 对，我那个大雷丘都搁不进去，就是那应该是山寨的。 对，那大应该都是差不多大，没有说特别大。 对，都是放那小球里。 那个卡比兽睡觉那 还 熊，那也是一小的。 对， 没有特大。 它那个设计的就是说，那球能给它吃进去，就跟那个动画片里演的似的。 对， 你砸它，它就能给它吃进去。 对。 然后它那上面有一按钮，你一按那钮，那个壳就打开，然后你还能把那精灵甩出去。 那谁甩？ 你 没人 甩，没人 甩，对，没人甩。 你没跟你姥爷说呀、哎？你说跟，你没跟你姥爷说，你跟那根 boy 里边，我他妈有99个球。 我没，我就是我，你别问问，你别问，就买就行了，别问，别问。我到现在我还记着那东西多少钱，就是一个小胶皮精灵加一个球， 15块钱， 那么贵吗？ 那时候真 便 宜了， 那我家长也挣不了多少钱。 对啊，你们小学的时候，你妈15块钱一个。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自己应该是没有零花钱，都是 对对 家长。 而且我住校，我更没零花钱了。 哪像你现在啊，操，随便，是不是？ 你小时候一天就给个2块钱都觉得多了，我操！买他妈能他妈买4包萝卜丝儿，我操！ 还有没有无花果、螺丝？ 对， 无花果 什么 都是避孕套做的，是吧？ 怎么？哎， 牛羊配， 香菇肥牛 啊，对， 香菇肥牛都是拿屎。 板金王真 香， 就是那时候我跟你说，板金王是春游必带东西。 对，那小时候那零花钱就买了点，买得起这些东西， 要么就是干脆面。曼妥思、嗯、什么日本豆， 对，小时候觉得最值的就是就是他妈的买个干脆面能嚼吧、嗯、还顶饿， 对对，还有玩具拿， 对， 还有玩具的， 对， 我小时候第一个那个游戏机， 嗯，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院里边嘛， 嗯， 孩子特别多，有好多哥哥， 嗯， 那帮哥哥就应该是80后了，就我23年级，人家5、6年级或者上初中了、 嗯、 然后就带着我们这帮小崽儿玩、 嗯、 然后人家那时候就是人手一个，天天跟那儿摁，然后一开始可能得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在外旁边杵着看，就而且 多能看啊，你也挺站得住的，你 我要真站得住 我就不去了，还麻去呀，操， 天天就跟那看那动画片似的，楼下看哥哥玩宠物小精灵，知道吗？ 不，你就是那 就 哥，我能玩吗？ 就 挨得 一开始我们院里边第一 好蹭， 跟人面起腻，操你妈！ 对，跟那儿磨 去， 哎哥，你这抓的好，我操，你这精 神，跟那儿哐哐捧臭脚，这 臭 跟 大 跟旁边喊两句精神。然后那个小时候就应该我们院第一个有这个的孩子，反正挺有钱的，可能比我大个3-4岁， 嗯， 就我3年级，他可能已经初中了， 嗯， 然后他最先有一个，然后那会儿他一人玩，所有人围着看，然后真的就是你去的时候不对，你就看不着了，你知道吗？ 三环 了， 兄弟的， 三环了，对对对， 钱包卡了， 对， 只能旁边甩手， 对，然后那个后来慢慢就大家就都有了，但我还是没有，我就在旁边站着 死蹭，往死了 看，看，反正看了挺久的，然后就一直磨家里边， 嗯， 磨，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家里可能也就是确实穷，你知道吗？没钱，然后一直磨也不给买，然后突然有一年，那个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们家那年可能 就是那时候有体育彩票了，你爸可能中了一个， 对，我爸可能中钱了，先让我们家买了一空调，啊，就觉得我操， 送了一根 boy， 对，送了我一根 boy。啊，然后就我就记得那个夏天特别幸福，操，又有游戏机玩，然后还他妈凉倍儿凉快家里边，对，然后我第一个那个跟 boy 就去那官园买的， 啊， 买一蓝色的，就是薄的那种黑白机， 嗯， 啊，然后买了一个黄， 嗯， 啊，然后我操，当时觉得自己不能再威风了，你知道吗？ 就终于不用在楼底下 自己长大了， 终于不用在楼底下站着看人家一杵半天， 终于可以跟哥哥们平起平坐了，我操， 觉得自己站的， 对，然后 一直跪着看，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拿那么一个根 boy， 然后有宠物小精灵玩，我就感觉就真的是拥有了全世界，你知道吗？ 嗯、 是， 就是这世界上什么其他事儿，你就可以不用在意， 任何人放在眼里。 是， 对，你想，你那种进门出门你就能玩一下午，知道吗？ 真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买一张黄，然后他们有一皮卡丘跟那屁股后面跟着，天天。 对对对。 哦，那黄还在边上跟着呢， 黄， 然后我那个 黄的皮卡丘是可能跟屁股后边， 就是对对，因为那个动画片里边皮卡丘不是不爱进那个精灵球吗？ 哦， 对，然后那个黄就是为皮卡丘这个做的嘛，就他那个后面跟着一皮卡丘，然后我那黄还他妈有时候有问题，都估计盗版卡，然后那个有时候那皮卡丘屁股后面就变成一黑的乌兔八七的一东西，天天跟着屁股后面走。 嗯， 反正那个时候真是买了这个以后，感觉，操，生活一下就精彩了。嗯，对，然后天天楼下跟那个小伙伴连机拿着 线， 对， 线 对插线连机，啊， 弄耿鬼，然后， 嗯，对对对，有的精灵得通信净化， 对，耿鬼、永吉拉， 对， 还 得有通信，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必须 对，现在那 Switch 也得连， 是怎么，是不是给我通信上是怎么，是给你传过去，然后再传，就是 传 过 去， 对，然后就进化了， 那操， 就是只要你级数够了， 那你也不能进化呀， 那你也不， 一般都是俩人有一样，又来回换不 对，你的给我，我的给你， 那如果就我想进化，我给你，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你再练一个呀，这不是就一个呀， 你不能空手套啊，对不对？你得有交换。 小时候还是很单纯， 是 现在也给我就是我的啊，把嘴都闭上，进我这机子了，还想拿出去啊？我可以退化了还你，给你家退化了。 你们小时候有对战过吗？ 有 啊 有啊， 但那个都是 我觉得那 到七八十级，对， 但是那时候 对啊， 但那时候我们玩也不看攻略，就瞎鸡巴玩。就瞎打！ 我操，我们那时候院里边那帮哥哥还是可以， 嗯， 就真有几个哥哥可能家里有点儿， 嗯， 玩的可细了，就是那攻略他们都有那大好书， 嗯嗯， 玩的都特好。我记得我可能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四年级应该是过生日， 嗯， 然后那哥哥送了我张 对战班， 没有，那哥哥送了我张卡， 嗯。 就是他练一个蓝， 哦， 里边精灵基本上全是一百的，对吧？ 知道知道， 送我张卡还挺仗义的那哥哥，嗯， 啊。后来我还那样，我去进去单独买过这种卡，就是后来玩我实在玩没意思，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又懒得练了， 这门实在练不动了，我直接买张卡， 然后想买炫点的，然后人那儿有卖那卡的，说这卡。是人家拿过来说里边都多少一百级，然后有什么挺牛逼的英，就不是什么英雄，就挺牛逼的那个精灵， 英雄 不是这都那什么，然后就说你那个，但是那个有一缺点，拿回去玩两天就那个记忆电池没电了，就 他一直搁 着，对啊， 对， 一直放着，都是老卡，都是旧卡， 对， 你想你妈人都能给练成一百级，你就不是拿金手指条的，要不就是他拿金手指条的卡有问题了， 嗯， 要他就是都练成一百级，你想那卡得玩多久啊？ 对， 是， 嗯， 没什么，后来越玩玩没意思，就你都满级，就其实我觉得把会馆打通了以后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对对对， 就唯一的乐趣就是和那个哥们儿连一下线，然后对战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这游戏就是你之后你可能没意思，你过段时间你又想玩，你从头打一遍。 嗯， 我上高中我还在手机上玩呢。 哦，对，我上高中也玩，就拿那个下一 NBA 模，不是什么 NBA 模拟器，这 GBA 模拟器，然后 对下一模拟器，然后就玩。 现在玩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我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买了一个诺基亚的手机，我专门买了一个按键的，就为了玩这游戏。我操你妈！ 我 把那键都摁碎了都。 我那会儿威风啊！我那会儿买那个 N93i 可以横着， 嗯， 横着就跟游戏机似的，就跟那玩。 对， 哎，不是现在 iPhone 玩得了，玩不了了 吗？ 能玩， 能 玩，能玩。 就我看洛腾他那个哥们儿，他那玩那个拿那 iPhone 玩那机器人大战的，你知道吗？ 能，我前两我现在那个老的那个 iPhone 5里边，我还有那模拟器呢。 是吗？ 我就前两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还天天没事的时候玩呢。 是 APP 吗？ 对啊，是有一个模拟器的 app， 然后你下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把那游戏存进去。 你买个 Switch， 挺有意思。 买 Switch， 贴在我那卖里得了。 那 Switch 是一般二般人能买的吗？跟你们能比吗？我都说了， 你让你媳妇给 你 买啊！你 能买啊？ 现状是活着就不错。 不是兄弟，那东西应该没有放个牙膏贵。 我说那 Switch， 你给我买个 Switch，肯定地方能吃吗？ 我这话说没毛病啊，那 Switch 跟凡客牙膏比不了吧？ 比不了，比不了， 对吧？ 那 不行， 这什 么？那一个凡客牙膏应该能买仨，我操！ 就是，而且还都带卡的，你这好家伙，凡客牙膏买一个连眼都不眨一下，一 Switch 难的不行啊！得打出价值，跟那打德州呢。 手牌打出去，凡客牙膏都不算什么，我跟你说。 凡客牙膏不算什么。怎么着？我突然想插个题外话，这天心物件的呀。 咱们跑题了。这情人节都也过了，各位应该心知肚明。 哎呦，对，情人节送什么了，聪哥？ 那 情人节送什么了？ 情人节不是凡客牙膏吗？ 情人节和过年那个合并送，凡客牙膏早送了，都11、12月了。 对不起。 送他一只100级的皮卡丘。 把门拆来送的，这我练了很久的老门， 你包浆了都， 你得着， 送了一砂锅大的拳头， 不是真的送一什么呀？ 是该聊的事儿吗？ 不是，咱们插一下，这个，我觉得观众朋友们也挺想知道的。 不是这块儿，我们可想知道，这是很正常。 你 能送 你给，你给听众朋友们， 对提议， 你给听众朋友们 买什么呀？对不对？人 家你就是 Switch 都买不起的时候，你给观众朋友提个建议，就是 Switch 这个价钱你都买不起，你应该送给女朋友送什么？ 我也多想知道啊！跟这儿你干嘛？你断电流麦啊？ 我说你给听众朋友们展示一下你的实力。 哦，能买一波。 你让大家了解一下你。 我了解。 啊， 我了解。 没宝格丽。 舌头啊。 啊，小的。 小的啊，跟哪儿买的？代购买。 斯普。就跟毒和 Nice 似的。 哦。 然后在北京有一实体店，在那个金宝街。斯普就是各种。比专柜稍微便宜点。 买包。 买宝格丽舌头， 小 舌头， 对， 行，好像回来了，威风， 行，回来，行，拉回来， 下播了， 我 下播了， 根本还是有意思， 拉回来，根本是啊， 哎，刚才咱们聊的吃干脆面，我他妈想聊了那个小时候玩那水浒卡， 那得聊聊啊， 对吧？我觉得这东西真是一代人的。精神记忆，真的，这 别的卡都不 行， 真的， 这 真的那个，反正到现在， 聪哥集卡的时候是不是都5、6年级了？ 对，反正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就懂人事了。 那我那会儿咱集卡那会儿应该是2、3年级。 对， 我应该5、6年级。 啊，不对，你不是5、6年级，你应该幼儿园。 对，算反了。 对，算反了。 我应该幼儿园。不对，我怎么记得我是上小学级的卡啊？我有点， 那你就是1年级， 有点转不过筋。 没事，不用转过筋。 主要那卡太多了，有好多种卡。但是一开始应该最早还是那个 最经典的就是水浒， 对， 就是水浒啊， 就没有那么大心气儿急了，然后大家也不是特别爱比了，其他的 就水浒那一段，我操，真是，当时那干脆面吃的都已经是吃远了都。 是。 我觉得小万雄就因为这水浒卡可能是他妈的 圈了一波钱， 就应该圈了一大波，我感觉他应该是第一个这种中国品牌做这个通过做周边把这个主产品给带起来的这么一个案例，我操， 是 我到 现在小万雄还凑合呢，就也不是说 我 没人买， 我当年那108将能给我急的就差把裤衩脱了卖了，真的， 我当时那，我记得我那会儿去廊坊，和那个我爸他们那哥们儿一孩子，我印象特深。我9张卡，换了他一个林冲加一个什么呀？忘了，我那9张还都不错。 加一子儿。 对，就是林冲加一个一般的。 就是换您就是九个人员，就是那个湖人9人换一戴维斯，添一个 对， 添个你帮垃圾合同， 添我。 就一个你 然后你回家给卡斯，我 去你妈的！ 我不给卷烟抽了。就是林冲要是，比如说现在要是橙卡的话，就换了一橙卡加一个那个 绿的环保，一环保的。 我操！当时我要不是我那九张卡，我还都有个副本，就是还有两张。我都不跟他说， 现在 我觉得那一骗子，我到现在就是放你妈肥油袋儿，就是你妈那堆的堆的，就是你妈一骗子。那会儿就开始会游说别人，你知道吗？就跟我这叨逼叨叨逼叨叨逼叨，说我这怎么怎么牛逼，我确实缺一林冲，我说是牛 逼。然后你回家默默的打开一个干脆面，里面一林冲。 然后给那干脆面，说你妈把那林冲搁里面和料一块给卷了。真的九张坏张，当时跟我吹牛逼说兄弟我这卡怎么怎么样，我说是不错，我说但是你这能给我吗？他说不能给 你疯了心 不是，他说给不能，他说那可以换，我说那换，我说你看我这我给拿一堆我那手里头揣的垃圾啊同样的随便顺便 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有没拿出来的东西 随便查了，然后我给了他说不行，他说咱们拿哪个说然后我那会儿那卡我有一个那种相册， 对，都有的都有 里边插的，按顺序都插好了，我啪给他一插，那相册能插两张吗？我有的多的就正面一张背面一张，我说你看看这里我有两张我可以给你换，然后他说这个啪挑了一大堆，我当时就是心想我就是当时不太会骂人你知道吗，不然我操你妈一锅是拔的捡便宜来了，白明抢啊跟我这。我说就这样，我说我给你就这几张，我给你换。他说行，最后换上，换完回去我就亏了。我爸第二天从那个就是康师傅不是小浣熊那厂子把那缺的那些啊稀缺全拿回来了。 你找他去？ 我不找，那是我爸一哥们孩子，估计现在可能 已经抓起来了， 估计不知道干嘛的，可能也是现在是小小岛。 你们知道那个小时候咱那小浣熊就这面啊。就这卡呀、啊，都是分片儿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 就比如说咱在海淀这一片儿，咱就能拿着那么几张卡。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要想拿着那个，你这边拿不着卡，你可能得跑西城去。 对对对。 或者你跑你。 工厂有关。 对对，它就是每个地儿生产的卡都是分批的，你这一批你这边的货就都是这几张， 对对对， 就没有出不了，对，所以那个小时候你要老转学，你可能能集卡集得多点。 你妈转学，我都不过你是不是为了集这108张卡被北京学校上面了， 而去美国集卡去了？ 对啊，去美国集卡去了。对啊， 这东西我跟你说，当时真是那压岁钱基本上得有三分之一都扔这里了， 压岁钱全他妈买面吃了， 不吃 哎 就买卡。 你们小时候，你们小时候吃过那个煮的干脆面吗？ 吃过，我吃过，我就是因为家里食材都淤了，我老在家给煮。 我 是没味儿， 对，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也是，就老家他妈的。那还不是你说爸妈估计也都不煮，就是那老人儿。你爷爷奶奶老老爷这种看着浪费， 爸妈都吃腻了， 没味儿，真的。 我记得我当时 啊，真没味儿。 我当时我跟你说，我记得特清楚一幕，就是我买了一箱，然后就家里人都没人吃了，然后我看我姥姥拆了一袋捏碎，还跟人倒呢。 你姥姥挺潮，还知道捏碎了吃。哎，最后实在没法吃了。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那个同学。拿那开水直接倒那面袋里，我操你妈！他不把那面挤出来，拿那这不是那个咱小学都用大桶放开水吗？一扒拉那个，我看大哥在那夸夸夸碾碎了，往袋里放那面潮的，你知道吗？干不干湿不湿的，在那吃。我看我都惊了，我说这什么吃法？我说你给我尝一口，然后我拿起来尝一口，我操，真那么好吃，真的就泡的那面有点酥呢，软不软硬不硬，它还成块，但是又不是那种。条的那 到胃里发了， 真的那么吃？ 你那是抿着吃吗？ 嗯，那逼就是那逼还是一馋逼，你知道吗？那我姥爷那个下学接我回家，我吃那绿舌头，那绿舌头让我舔成那样了，他后边追着我，哎，你能给我尝一口吗？真的，我一点没夸张。 那人叫什么我还都记着了，就不说了。但是真的，然后我老爸说了，说你同学这么惨，说可不好，不能跟人学啊。你要出去这样，你就得撕自己嘴，知道吗？真的，我知道。然后就在后边追着，老骑着这后边咣咣跑。人都常有，常有得绿舌了。 怎么样？ 真的，我记得那会儿刚出绿舌了，就大家都爱缩了，能吃吗？跟那个巨长。 那聪哥，你刚才怎么还管超哥要鸡块吃啊？你是不是得撕嘴、啊？ 要什么鸡块？我要的是鸡腿儿。 对啊，你怎么还管人要吃的呀？ 那不行，这人啊，得越活越回去才有意思，知道吗？ 保持一颗童心。 逗死了！ 真的， 哎， 背着我撵。 哎，那食物卡现在挺值钱的。 嗯，毛哥，你聊聊呗。你不是。这个玩家吗？你这个 没有，就是，其实咱们普遍大众知道的都是108张水浒卡，其实它还有六大恶人。然后这六大恶人，我当时有四个，我当时还急死，这四个天少，就基本上就是 我都没见过。 对，一般人吃不到。我记得我吃，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件事出了以后呢，我上来我吃了一个那个高衙役。我当时就说：“我说操你妈，这水浒卡出假的了！我说这没见过，我说操你妈出假的。” 是画风都不一样。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表哥是一个就这种玩这个东西就特别精。我当时跟我表哥说：“我说操，我说吃了一个还吃了一假的，我说真生气，没见过。”我哥说弟，你把这给我吧。然后当时，哎呀，我这人可能早熟。他一这么说，我觉得这东西可能 很炸。 对，我说他妈要走，这东西好像应该挺牛逼的。然后我就没给他，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突然发现有这六大恶人，然后我就操你妈，我贼牛逼。但是我后来我之后我还上网看过，就是108张水浒卡加六大恶人，应该能卖个2-3万吧，3-4万。 真的，有价无市，没人要，像谁要？ 也不是，有人就要。有人要， 够呛，够呛。你现在够呛能卖？ 谁要？没人。 主要是现在的小孩们可能 都不懂。你孩子 都 甭说这，你就现在00后，都不00后，我感觉就是95后， 嗯， 应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我觉得，我认为， 但可能人家有情节的什么的，可能 不是这东西卖的就是一情节，因为它停产了，它没有这么多了。现在就是卖出一个少一个。我就接着等呗，反正我也没够六大恶人。 我小时候那一套也快全了，基本都全了，也没了。 但是肯定都没了。 但是 一般人都不会留 着。我缺那俩，好像就是潘金莲跟西门庆。 嘿， 就这俩没有。 嗯、那你看看那个电影就有了。 是缺了一对模范夫妻。 金瓶梅。 对啊， 我看金瓶梅怎么把武大郎弄死、药死。 大郎， 大郎喝了这碗药， 喝了这碗药。这时候我和王妈妈在外边， 郭德纲 是你吗？我他妈一想这都逗。这是我和王妈妈在外屋，操你妈！我听了，这不侵权了，这段是不是得掐了？ 不用，不侵权，你说出来不侵权。 模仿太强 了。这水浒卡反正是当年的。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的 对那会儿反正上学的时候游戏机肯定不能带，但是你带卡没事儿。 对对对对，我操！当时我记得当时我还丢了一半，后来我又攒了一遍。就 那会儿有人眯的就是、 对对， 真的真 对真有人眯。 小时候那 水浒卡， 但是那水浒卡好像没就大家。拿着没法玩，因为纸卡， 对， 就真是纯 砸，就是磕呗，就是那个桌子边上露一角，然后磕。你要是正反面， 就拿着玩， 不磕， 没有， 不磕， 没有， 我们都不磕，我们就是纯是砸， 我们不磕，我们就 是 纯是砸。 你都不知道这牌就是拿了一个，我都当时我表哥都给我弄套， 对，时间长 单 杯 的套，因为它会掉色，然后单杯套，然后搁好了，然后后来比如说 磕的哈， 后来比如说就 不是这个，那 都是数满宝贝， 就是拆那干脆面， 没有， 比如拆 我们。能玩的卡就是后来那个奇多的那个三国卡， 对对对， 因为那是硬的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怎么玩啊？我们是那个硬的那卡，它不是塑料的吗？我们是弹，就是你把对方的卡放在你卡上面，然后你就拿到就是放在这个卡其中一个角上，然后你弹它的对角， 嗯， 你弹一下，你能把对方那卡翻过来，对方那卡就是你的了， 嗯。这么混吗？ 啊、就跟那个再早点那个玩那个拍宝似的， 就你把人那宝给砸过来了，砸翻过来，这宝就是你 的。那数码宝贝那圆片，所有的卡都是圆片的数码宝贝卡，然后那样，要不你就弹勾一眨，那个那卡特滑，弹；要不就这样互相砸，你给它砸翻过面了，就归你。但是后来有的人特会玩，我又不行，手哎，我手都搓过地。 其实那个就是咱爸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玩砸宝。 对，他们 其实就是那游戏传下来的。 但是这东西 砸宝， 但这东西我玩的最多的，你知道是哪个吗？是宠物小精灵的卡。我们小时候拿宠物小精灵卡那摔。 砸不动我那卡是软的呀，那怎么？ 对，能砸动。 我们那只是搓，没。 也搓，就是搓完以后，然后就是说来就是靠你往下摔的那个山气把它给扇起来，你知道吗？就是你得想办法弄。 我后来那会儿就到最后了，不是最后，幼儿园那时候宠物小精灵那会儿应该是幼儿园买的更多，那会儿特火的时候。有那大图鉴，就 A4 纸还得大一点，就 A4 纸吧，那么大的那种大册子里边都是一个一个精灵特写在里边，一只一只一只。后来实在就是感觉无聊了，或者没那玩了，大家把那个图册里那个画剪了自己做卡。真的，我们那会儿幼儿园就开始这样，我那会儿手工也不怎么好剪，后来我还让我姥姥帮我剪，剪完以后用胶水给它粘到一个硬纸片白的硬纸片，刻着那个宠物小精灵的贴画，接下来剩的那底儿粘在白的上。他那时候你看我这牛不牛逼，没见过， 操， 真的。 然后，哎呀，你这么一说，他妈的小时候好玩的东西多了去了。 现在他妈就是， 我也，你说现在孩子都玩什么呀？ 现在 iPad 玩人，知道吗？ 现在小孩估计得 Switch、iPad， 要么像聪哥一样蹦迪去。 我蹦不了迪，不是我现在。 你妈逼，二年级蹦迪去呗。 我操！ 现在孩子， 咱们学校的孩子，你没看吗？ 19， 回去都穿的是他妈那个 CL 狗头，这逼那哥的。 嗯，真是。 你说102 啊？ 都甭说现在，就 真假的呀？ 我大学的时候，快毕业那会儿回高中，高中里边就已经开始就是。 对啊。 奢侈品了。 操人，你现在人那小女孩人都画着眉毛上学的呀。 对。 男孩 带劲呐、 穿着什么那种蕾丝内衣名的，就是那种 操，天天去学校里边开趴蹦的。 对、 现在就我觉得那会儿以前谁在学校里要是有女的染一头，都不说那种大金毛啊，比如棕的、或者稍微颜色浅点，我都觉得就很少数。现在我操，全是 哪让染啊？你妈头不合格？你上学的时候没有说老师说你头不合格剪了去吗？ 没有，我上学时候还紫头发呢。真的，我高 中 初中， 你们老师色盲吗？ 啊，不色盲，我初中紫头发，就那种涂的还挺明显，阳光一照更。 初中就染。 还比咱们小几年。 对不起。 还比咱们小几年。 对。 啊，而且我们学校到高中那就更是，你甭说染头了，校服都不用穿， 光着来呗。 不是，你想穿什么样穿什么样，那是乔丹腿。 那一女孩穿一蕾丝能去吗？ 我操，女孩光大腿的多的是，学校里。 穿小裙。 现在这 超短 裤。穿小裙子。小裙子， 把这个学校名那儿逼了啊！待会儿那他妈 就是穿小裙子， 没事，就是北大附，北大附，北大附都不穿衣服上学， 对 啊，聪哥说的啊，北大附啊， 对， 记住啊， 大家都记住什么蕾丝边儿，什么这那光， 大冬天的光大腿， 不是从我那届开始，真的就是第一届取消校服，就那会儿穿的女孩就跟我媳妇儿现在似的。就那个，真 听我们节目年轻点的朋友都报北大附啊。 嗯，对，那是福利学校，就后、 啊、现在 后背就几根丝儿，是这意思吗？ 那倒没那么福利，那没有，不是。 你们学校请百大 DJ 吗？ 哎，我告诉你，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已经有那个，就跟那夜店似的。弄了一小黑匣子，叫小黑匣子，就是里边跟迪厅似的，灯光特别暗，然后里边老有街舞社表演什么的，包括校歌赛什么都在那里弄，特别暗。那会儿老有那高中到里边那个高中小孩拿活去，真的。 什么拿活 啊？ 就是搂搂抱抱。 孩子们也进去蹭去呗。 对，摸一摸什么的，就是。 哇操！ 就谁也不知道，乱 闹。不是那没，不是说趁那个。 你说这是西安吧？脏舞厅吧，你说的这事 儿。我说这真的是我们高中， 那个 你们高中，所以就出你这样的， 就是 我那不挺好。 年轻的听众啊，如果那种 就是小升初啊，或者初升高啊，就是大家也努努力，考一下那个我们聪哥的北大附中，好吧？反正进去有不一样体验，反正至少我们当年是没体验过。 就是进去活着全靠命。 或者有那个北大附的听友揭露一下，聪哥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证明一下我们这兄弟是不是跟着吹牛逼呢？然后如果吹牛逼， 你们是不是天天放了学以后去小黑屋里边蹭去？ 对， 那个。 然后你们 不是蹭，就是到那儿那个搞一些自己的小事情， 胡了一把。 对，不是说那儿会放歌跟夜店似的，到那儿集体蹦迪，带着女朋友在里边蹦，不是？就是 谁蹦迪带女朋友蹦？ 我呀， 威风， 我 威风， 老子 威风。 你女朋友跟你蹦吗？ 那个， 他只是带着他女朋友去跟别人蹦。 那个各位听众啊，我今天可能要光速下播了，上面交给这三位在这聊了，能刷的赶紧啊，火箭上一上吧，火箭光速下播了， 火箭上一上， 火箭轮船上一上，我靠，我都好长时间没接触这个直播事业了。 咱这是录音， 哦、对，播客，一听播这字我就脑袋疼。 没事，你们要有什么直播方面的东西，可以私信给我们聪哥取取经啊。 就让你在直播的时候看。咱们跑题了， 然后 直播行业还是也很 好 的。 好，咱们拉回来啊，拉回来。富哥，再想想还有什么小时候好玩的东西啊？ 随车呀、 啊！啊，对，四驱车， 我长项啊， 强。 你说不，你要不聊这个，我立马就关了，不做了这博客， 你 不干了， 鞋带都系不利落，你跟我是谈他妈改装车，你跟我。 来 啊！ 人有老爹呢。 那你他这车都是估计都是他爸帮他一块儿 教，有教他呢。 啊，对， 那你有吗？ 没有，我没有。哎，但是富哥，这个四驱车当年我也玩过一段，但是 都不便宜，这可是高头。 四驱车也就是一般玩不贵，一般二多 一 盒。 你 一 般就是咱们平民玩 的，二多不算一般玩，二多 你要像教他那么玩的， 我那车一千多呢。听 四驱车， 真 的，说 的 是放南孚那个，你说 对，放南孚那个， 说的就是那个，不是钻石什么那个 双钻， 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啊， 我那会儿那马达都是自己缠，这个 对 不是 对 那一个那叫什么那个就外边那个、就跟现在改装车外包围，当时买的那种白色 龙头凤尾。 外包围轮毂加上那个我都忘了当时叫什么，就它滑那轨道两个蹭着那轮， 涡轮增压 导轮 是不是 导轮 多少的轴距啊， 然后 加多少的油啊， 那会儿马达都自己缠，我操，我想想啊，那一套下来真得一两千块钱那辆车，那马达就好几百。 那你也比赛过呗，你那 我 比赛过 那么贵吗？ 但是我你 没比过， 我来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吧。就是其实你坐一辆车出来，你坐一辆很好的车出来呢，那个时候我估计500块钱吧应该能下来。 聪哥，你有点黄了， 没有 又是金五星那肥头。 但聪哥说那个价呢是市价，就是你可能你就去正规的地方，比如你就去当代双安这种地儿，你 去 买这些东西， 你去金五星或者什么，但好像 那你肯定就是被坑，你要去金五星你肯定就是被坑了。 不是，我他那个马达买那个自缠的那种什么线， 对，那种线，那种气包线，你都可以就去那种专门卖工业产品的地方去买。 我就跟你说吧，当时那电池，都好点，电池都100多块钱一对儿。 对，是那是100多一对儿、电池，电池这个东西， 充电电池，我记得我当时 电池这个东西比较贵。 当时我用的是一种什么绿黄色的那电池是 这样。这样，我 是奥迪的吗？ 对，好像是 啊。你说，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先这么聊，先让我们这个非专业的聊一下，然后你们这些， 行、啊，你们非专业聊， 然后还有一个聪哥是半专业，然后富哥是职业，好吧？我们先说一下非专业的，我们这玩的就比较垃圾，我们当时都是买现成的，但我也缠过马达。但是缠的没缠明白，我记得当时买什么？ 你现成是那，就是那小盒装好一车，然后装电池就开始玩儿那个。 我说马达。然后当时我就记得什么美洲豹，什么什么，还有什么鸡巴豹，好多豹。 猎豹、捷豹、 捷豹 三款，这是奥迪最先出的三款。 对。 然后在这之前还有金超霸、银超霸。 对，金超霸，嘿，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呢？然后我们玩这个，当时我玩这个呢，我记特清楚，我在当代商城买了一个叫他妈什么斑马一个外壳， 啊，那毛大哥，咱俩会不会小时候那时候就见过呀？我那会儿天天在当代。 是吗，兄弟？那你等会儿啊，我后面还一事儿呢，我没准是你干的。我跟你说， 你聊，你聊。 然后我他妈当时弄了一斑马，然后我自己也就改吧改吧，然后还挺牛逼，当时在当代里还能跑得挺快的。然后我就当时，但是当时还没出那个龙头凤尾，就是铁的那个，就还都是塑料的呢。当时，然后我就在那儿跑，然后突然来了一小逼孩儿，他那就装了，当时装了那龙头凤尾，还是那个双。就双件的那个，就双排的那个龙，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包围，然后他一铁的，他呛着放，你知道吗？他呛着放， 呛着， 就是比如说我是顺时针转，我那个车在轨道里， 啊、 然后他呛着放，他逆时针放、 啊， 然后直接给我那车就撞飞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全，然后整个我那底盘就摔断了，因为特别快嘛，底盘给我摔断。我操！当时你妈，我本来我那还挺威风的，跟那还、哎、一帮人还跟我那拍官呢，你知道吗？说哎，你这车真快，那小孩呱放下，跟我这撞飞，直接就坏了。我操！当时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心理防线一下就崩了，你知道吗？就我操！我当时差点给小孩揍了，真是差点给小孩。但是那小孩爸在那儿呢，我一个人去的，没敢，没好意思，然后 特别给他爸一 耳，然后特别伤心，就拿回家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小时候我妈他们公司组织那个就是团建就出去玩，然后正好是那个三峡回归，就是不是就是什么三峡最后一次， 嗯，三峡 就是要建那个大坝， 三峡原来是谁，我那个 三峡的景区， 嗯， 然后就建那个大坝最后一次玩，然后我妈去那玩，本来想带我去，我太小了，然后没带我去，然后就把我一人留家，然后我姥姥带我嘛，然后我妈就觉得哎呀这好长时间就带不了孩子，就我妈有点愧疚，当时去当代商城花了500块钱给我买了一大轨道， 嗯， 然后我跟家我就玩那轨道， 我 操！我 小时候家里有轨道，还是那个双钻吧，还是奥迪？ 我都不记得。 那你们真是小时候家里富裕，我这专业的，我们家唯一一个轨道是我赢的产品奖品。 哦。 然后我买了一轨道，然后我在家玩，最后那轨道全让我踩折了。 我们是方卷里玩。家里实在放不下了，有那种特大的那种方卷里，然后大家都在。 不是，你就得当时我自己在家排啊。 拼吗？不是。 对，那是 拼 啊，就在家你怎么拼能顺过来，我就一直顺， 就是我们 从阳台一直顺到我里屋呢。 院里一空地，直接就拼好了，一直搁那儿。谁？然后就大家到点基本就过来赛车了， 嗯、 然后一收摊的时候。 到点过来赛。 就是各位车手齐聚群 那我问一下，你那车 跑山，跑山到点。 您车一备开始的时候，前面有没有一大姑娘跟那哗甩上那旗子？ 就是您北大附的学生，露着大腿就过来了，咱俩齐了，是吧？ 不是真的，当时就开始准备跑山了。跑完山以后，到差不多天一黑，那边一个孩子，他奶奶给他买了，拿过来大纸壳包往上一扣。 啊，就搁那儿。 对。就也不用。 那您跑的时候喊旋风穿旋风冲锋龙卷风吗？ 不是，我记得最早那会儿啊，那还不是那旋风冲锋龙卷风，是有一小逼还拿一棍儿。 对对，那个是 盘那个， 对对对， 就跟打那个冰球似的，弄那压引那车是吧？最早是那 最 那个动画片。 对，那个动画片叫四驱小子，后来那个叫四驱兄弟。 哎，我问一下，咱小时候那个，我记得我看最早那叫什么？什么？哎呀，我操！什么 四驱小子那车是 什么流星？ 什么原始天王 巨 星？ 然后什么 什么天王巨星？ 冲刺 流星？ 冲刺流星？大炮特 什么？大炮？对对对， 看的不是一个， 那是最早的。对， 冲锋龙卷风，然后我看那会儿都巨无霸、黑蜘蛛什么的。 你看那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吉少爷那个，有一什么眼镜蛇那个？ 那个是四驱兄弟。 对对对，那什么什么。 我前两天还在eBay上看那个，你就说第一批那大炮特使那个，eBay上还有卖呢。我本来 大炮特使我记 收一套了， 是那绿色的，是一大胖子用的。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燃烧太阳， 燃烧 也是绿色的。 这我怎么也有点印象，我没看过。 反正我最早那车就是一个白色那个车，那 冲刺流星 得贴贴画是吧？ 对对，贴贴画。 然后我不会拼，我一般都不怎么会。后来我们家又给我新买了一个，然后我回家就不高兴，拿一小盒，然后那帮哥哥都在院里等着我呢。我说操，人他们今儿没出来玩，一看我说你嘛去了？我说买这个。然后我拿看看，然后你看，我说你别拆啊，你就先看看先。然后我说，然后我们家人叫我回去，说吃西瓜去，夏天说。我说那我就先吃西瓜，一会儿再出来。等我出来的时候，那都给我他妈拼完了。 那他妈的乐趣不就在于拼吗？ 我说我操！我说你这不让我玩啊，你这个。然后后来我自己也是玩不太好， 然后有一次我就去那个我们家那边离你们远，在那个搜狗， 嗯， 就是装盛，装上面特大那个跑道， 嗯， 然后人家有那个能那个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能翻跟头， 嗯， 然后我就想了想，我说我那车还没我走的快呢，那肯定翻不了这跟头， 嗯， 然后自那以后我就不再玩这自行车， 嗯，那个跑道叫闪电飞龙， 它就是能转一圈， 就转一圈嘛， 能背着， 对对对， 然后下，因为它太快了嘛，它能走， 嗯， 但一般那些 那个 我说不行， 那个北京市比赛有一个项目就是专门跑这个跑道，是八个圈， 哦， 嗯， 那就快就行呗， 嗯， 你要是一般的车肯定是不行， 对对， 一般车上不去是吧， 你离心力够强够快，有离心力够强就能跑完，嗯， 来吧，你这专业的聊聊吧。 我聊啊， 那不然呢，我们这些业余的基本上差不多 聊吧，我们抽烟去 啊， 嗯，聊 点这些有点说不出来，给我们翻译，我们滚， 这是专吃一吃， 我们先出去吃点 东西。我跟四驱车的渊源还是能追溯到挺前面的，我可能第一辆四驱车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以为娘胎， 啊，不是二年 没出生的时候，他爸就给他备好了一辆四驱车。 二年，可能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小时候那个最早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就看那个在小学门口，就那些摆摊儿的奶奶们， 嗯，他们都有 那摊儿上就有那种四驱车， 哦， 对吧， 嗯？ 但是那一辆那会儿摊上可能得卖30块钱，小时候兜里可能就一两块钱，根本就买不起。然后第一辆是有一次跟我妈去科技馆，然后逛完第一次去科技馆逛完了以后，然后就我妈就给我买了一辆，然后第一辆买回来也不会拼， 嗯， 就知道吧， 你爸上劲了，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就把四个轱辘一装推着走，对，就把四个轱辘就是一底盘，把四个轱辘装上。然后把壳盖上推着玩，而且其实说小啊， 嗯， 你想才二年级，看那图我也不知道怎么装啊，嗯，然后后来真正玩这个是我们三年级小学开始有那个就是自然课的老师组织大家就是出去去区里比赛， 对，我们那会儿 啊，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个自然老师有一个那个小跑道在学校里边，然后大家就带小车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买辆车，然后就装完了就在那跑，然后我爸看我天天，我爸是怎么发现我玩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那充电电池啊老少，我老偷那充电电池出去跑车去， 嗯， 然后我爸就问 我，我不是跑车跑山去， 对，跑山去、 嗯， 对，漂移去，我老，然后我爸就问我说你电池怎么老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玩四驱车，然后他可能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跟着我一块玩， 嗯 嗯，然后那个 他怎么 然后 一块玩， 一般来说兄弟， 啊， 我车怎么样，跟你跟 就一开始就首先他就是给我买点配件嘛，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那会儿也老去当代，我那会儿老就是当代那应该是一个三个道的就是立交桥的那个跑道啊， 嗯， 然后那个我第一次我爸说那我带你买点东西吧，你能买玩，然后就去买那马达， 嗯， 那个买的是什么猎豹， 嗯， 对，我记得马达得 六十多一个，那会儿猎豹， 嗯， 那会儿最贵的外面卖的那种做好的马达， 嗯， 最贵的一个牌子叫魔王， 哦，对 啊，有什么什么 黑壳还是白壳的，上面带点那个泼墨那效果那个。 对，就是那种做的花里胡哨的那种马达，那可能得好几百一个， 对对对， 外面都卖好几百一个那种马达。然后那个，然后就给我买完这些配件，我自己装完了，第一次就去区里比赛， 嗯， 区里比赛，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海淀区一等奖， 冠军。 但那个时候。就一等奖就没有，他就是说你跑到一定成绩以里就是一等奖， 哦， 海淀区一等奖就可以去北京市比赛， 嗯， 对，然后那个之后我爸开始重视这事儿，说这还能得奖， 嗯， 说那我也看看，觉得这东西挺好玩的，然后就开始跟我一块玩， 嗯， 然后可能后来就变成我爸主要玩，对，因为我得学习，然后他妈玩。他玩完了，我就管放车。 没说吗？ 当然， 玩车你玩， 当然我， 但当然其实我也玩了，我也玩，但是有些可能技术活我干不了的我爸干。然后那个那会儿玩随车，其实随车还是挺花钱的。那会儿我们后来就是玩明白点了，就都去天翼啊，或者金五星这种地方批发。 嗯，对， 就是我也不买乘车，我底盘我批发一百个。 批发一百个干嘛用啊？ 我坐车呀、啊。 坐好多车，不就坐一辆车不就行了？ 嗯，没有啊，你可能我那会儿 三辆， 可能我有可能有几十辆车。嗯，就是做完了可能跑跑车就坏了。 那你那车 因为太快了。 对，真的那个车都收手、嗯、你那车用手套接吗？ 我必须戴手套。 对，我那 不戴手套就是一口子，不戴手套就是一口子。 真的快问题、 嗯、 我那个用手套接巨快、嗯、 因为你本来前面就装了那些件嘛，那件本来就硬。 我当时配那车是、最后配了真得1000块钱。你那轮子是用的那种细特细那种橡胶那种还是海绵 啊？那你说的那个是金属的那个轮是吧？ 对金属的特细那个、 嗯、我们都后来都不用那种金属轮， 后来 都自己做轮、 嗯、 我们都自己做轮。 我知道，就自己组装。 没有，我不是那种，我们就是自己外面你有一种塑料，就叫 ABS、嗯，那种塑料密度特别高，然后你就去找那种加工，可以加工有车床加工的， 找车床自己做轮子家， 对，自己做轮子。他们后来很多人就是那个就是那些龙头凤尾什么的、 嗯、 还有那些架子什么的，他们都自己画图，自己买碳纤的板子， 自己买碳纤的板子。 对，都是碳纤。 对，买碳纤的板子。 那他跑为什么要加龙头凤尾啊？那有没用啊，你跑得快就完，那又不加。 因为那个不因为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有这些框架来包这个车？因为那个底盘是塑料，特别软。 嗯， 你跑快的时候，比如说你过弯的时候，其实那个车整个是扭起来的。 我那车 你加那些东西是你加那些侧面的架子，是为了让这个整个车的硬度变高， 就是 它不容易变形。 是斜的碳板的意思吗？ 啊， 跟篮球鞋里碳板的， 对，就是碳板，就是加强它整个这个底盘的强度，这样它高速跑的时候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形。它那你想它里边有那些齿轮什么的呀，齿轮就不会跟着扭，不会跟着扭，它运转速度就高啊， 嗯， 对吧？所以它工作效率就高。我北京是第一啊， 真的呀。 真的呀， 我都没名次，我就去比过一次，我爸带我去，就是为什么没名次？那车真的就是， 因为你爸不玩儿， 没有没跑过那种跑道，你知道吗？他们那跑道是 没换雨胎， 特别大，真的不是那个我那个车一直在往外飞， 啊， 嗯， 都跑完全程，飞得特别厉害，就因为但确实特别快，但以前那跑那种小跑道没事，但一跑他们那个飞得特别厉害，我操，飞完以后搁地上都逮不着，不是真的。我告诉你，车真的 从当代就开到双安去了。 我跟你说，哎， 然后我跟你讲，然后那个那会儿小时候，其实北京玩车，有两个特别牛逼的地方。最早最牛逼的地方就是科技馆，科技馆有一个翻斗乐。 嗯，那、 你们去过吗？ 嗯，我去过。 啊、 嗯， 就是科技馆翻斗乐，那边是翻斗乐，另外一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跑道。 嗯 嗯，那块最早是北京 那种。是吧？ 对，那会儿是北京最早期的玩车就比较好的地方、 嗯、 然后再之后呢是在光彩体育馆丰台了。 哦、 嗯、然后光彩体育馆里边有一家人开了一家，然后也是特别大的跑道、 哦、 那会儿我们玩就玩到很专业了，你就是你知道充电器，就电池充电器， 嗯， 都是带电脑的。 我操， 啊，就是一个充电器可能1000块钱吧， 逗我、 啊、 那还得又见 了，和你小学的时候吗、 啊、就是他那个充电器自带有电脑参数的，它可以监控这个电池充到峰值啊、 哦、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就是你在前面跑的时候，你爸在后边都有耳机盯着那屏幕，说这个台压有点高。 你妈是不是跟你坐那车上？就差上来挂档了。 夫哥是开的，他爸是导航员。 我这地方服务感觉那还得测测。 前方20米有个石头。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咱小时候那时候那个是能拿奖的嘛，拿奖其实对咱上学上小升初是 有 好处的，有好多学校都有那种科技实验班嘛。 然后最后你用了吗？ 然后我没用上，我去英语实验班了。 对，其实我也用上了，其实科技实验班也要我了啊、 嗯，就稳能去了。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嗯、 那个小时候就是有很多那种大孩子，就真的是哥哥那种，可能我那会儿你比如说十几岁，他们可能都二十三四了，二十四五那样的了。 嗯，嗯， 然后他们就也是北京，其实有一批人特别有名儿，就玩四驱车。 嗯， 就是全国都算还行的。然后他们会带这些孩子，就是家长花钱说今年这孩子交给你了，你把这孩子带进全国赛，拿到什么名次？ 他怎么带？ 拿到这名次给你。就是他给这孩子坐车呀，这孩子就管放车， 就是白天带你玩车，晚上带你当大人，是吧？ 那倒不是，可能当大人这可能就少了。 不是这个， 但就是，但这个是当时是一个生意，你知道吗？ 嗯、 就是每到赛季的时候，就是这帮哥哥们就把车坐出来，然后就或者说有卖车的， 嗯， 一辆车三四千，对吧？我保你拿、 嗯、 拿名次。 哦 是吧？然后有的就是有的 去了乐趣了， 有的就是带着孩子，就是那种出去就全国比赛，我吃住我也包你，你就带我孩子把这奖拿了就行，就有这样。 他怎么能就带着拿？这也不是这关键看车呀，不看人啊。人 对啊，就是所以就说呀，所以就说去全国拿奖其实还是很难，就是所以因为他玩的好啊，他北京市他有名啊。 玩四驱车有找过陪玩 吗？陪玩可能那时候还没有， 没兴起是吧？ 要有陪玩那也轮不到福哥、 哎。不是，我以前用那个齿轮用的是什么的呀？我记得我就玩到最后出的那个就是那种高速齿轮，就是它和 对高速齿轮就都是高速轮，就是咱那个。就是车里边给的齿轮不都是三个齿轮吗？ 对对对， 一个最小的，一个特大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搁轮子上的、 嗯。 对，然后高速齿轮其实就是那个两个齿轮， 嗯、 马达上面一个齿轮，然后轮子上面一个齿轮。 然后灰色。 它这高速齿轮就是，对，它就可以提高你轮，就是那个其实那个齿轮还是挺重要的。你从那个普通给的齿轮变成高速齿轮，能 车 提高特别快。 对对对，巨快！我当时就是那会儿刚出高速齿轮就兴起。说换车的时候，那车就哪怕买那种组装随便的那种几十块钱买一个那种成品车，把齿轮一换，我操，都巨快，天快变的。 对，因为那个就给的那个齿轮，等于可能你马达转四圈，你轮子转一圈。 嗯。 然后那高速齿轮，你马达转两圈，你轮子就转一圈，你等于就一下提高两倍速度，你知道吧？啊啊、嗯！ 专业。 然后这东西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还跟我爸去济南比过一次赛，嗯，是那种论坛里边大家一起组织的，还有台湾人过来那种， 是去比赛， 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操，那会儿还真是 不太明白，我没问你，我问你爸是去比赛了吗？ 我爸应该 是 下钱去了， 是开车去了吗？天天开夜车在那儿。 行，聪哥，你这节目我爸听了，我估计你可能就下次再跟我爸喝的时候，是不是啊？ 你爸 就 能听了。 小刘喝三杯，我抿一口。挺好。 行吧。 嗯 嗯， 行吧。反正小时候的回忆还是 时代， 就说实话，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啊，比现在真的要有意思太多了。 对，现在主要我觉得还是游戏这个，都是自己玩自己的。小时候那会儿还都是能大家能一块儿， 对， 像现在这孩子都没法 院里玩一片， 都不能互相接触，都是。 其实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就是院里啊，或者就是还小孩能一块儿，大家每天就盼着那点儿下楼。 对对对。 你不管玩啥，一到那点儿，我操！我记得小时候下楼他妈。八层台阶三步就能下去，砰砰砰往下跑。我 说哥，你是摔滚下来了吧？ 你坐一会儿，哥，你不是想坐电梯啊？八层我三步下来了，坐电梯的上一步下了一步。 哥，你是不是第一步就摔倒了，然后第二步就开始滚，然后第三步 爬起来？ 对 对对对。 现在的孩子好像都应该不会。 对，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可能。 而且现在北京这种也是乱七八糟的，家长都不敢放小孩下楼玩。 对对对对， 现在孩子也玩车，玩的是他妈真的那人都坐你那车， 玩的是 GTR， 玩的他妈超跑。小时候咱们玩的是模型，人现在玩的真 车，人家攒的卡是他妈的百夫长。 是吧？ 对，酒卡， 咱那是黑卡， 对，要么就是酒卡， 咱那是酒卡， 对对对， 或者咱那是他妈魔卡。 然后就是咱小时候玩的橡胶小人，人家玩的是吧？真人， 玩的是真人， 对，哎呦。 玩的真车，车里坐着真人。 但这真人里边可能也有点橡胶什么的。 对对对对， 真人里边有点假的。 就是、对，就是咱们那人不能动，人家那人能动。 是，现在我想我妹三年级都近视了，那天我好像没回家，一回家戴一眼镜。 我以为你妹都整容了呢，三年级。 我都想整容。社会进步太快，男的整容都很普遍了，现在。 跟你小姨说啊，你妹要整了，给我留着。 不是那个， 没事，富哥，我媳妇也留着，富哥。等我这长大了，那个你也不管。 不是，这梨不着急吃，这梨不着急吃。 我先让给你，让给我亲哥。 嗯，肥水不流外人田。 但是你这应该动摇不了他，富哥。 我动摇不了他吗？ 应该动摇不了。 我动摇不了了， 要 看不上我呗，看不瞧不起我，就是。 那不至于，他是觉得你挺帅的， 就是瞧不起你。 但还是动摇不了他，就是爱你呗。 也不是， 就是富哥，你可能还是少点 生活， 还是得再挣点。 就是他妈水深火热。 行吧，那咱这一期， 行吧，咱们这一期差不多了，也聊了。 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听到就对咱们给大家更新一下吧，咱们这个平台咱们也都要发节目了。 对，目前 毛德哥你说一下吧， 就 搜什么，在什么平台搜什么。 就是目前来说呢，在荔枝还有网易云，然后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在喜马拉雅，然后大家搜九话电台，然后就能找到我们。 嗯，现在目前上的就是 荔枝 和网 易 云， 对，然后在对，然后国外的朋友呢，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搜九华电台，就可以搜到我们。 对，就是中国的那个苹果手机，就是中国苹果手机里自带的播客那个软件。 不是，我一直想知道那件事什么 cast podcast 不是有一什么 broadcast 吗？ 啊 ，broadcast 也是广播意思，它这就是 podcast， 最早 Apple 的嘛。PODCAST podcast， 各位老铁关注走一波， 关注走一波，点亮走一波， 对，大游轮大火箭咱们稍后再说。 我操，好押韵， 是不是有那公众号？ 我操 ，rapper freestyle， 对，那对我们写词去了啊。 有公众号了吗？ 有公众号，有公众号，公众号。 对 对 对， 微信 可以搜 九话全拼，然后 radio， 有什么想交流的可以在上面交流。 radio r a d i o 能交流， 对， 说那个 可以 那个说话， 发上来能看到。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弄一个微博，然后到时候可能在下期节目同步大家吧。 那个 对 这个，然后有想通过这个我们九话交友的啊。 嗯， 小哥哥小姐， 想认识北大附的姑娘们的，对不对？都可以。 小哥哥小姐们，全都单身啊！我们四个这个播主啊，这就是这是。 对他媳妇儿， 然后就 是 对 他媳妇儿也单身， 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就行走于江湖嘛，两不相欠。 想动摇聪哥媳妇儿的，也可以踊跃过来加入我们啊！ 对， 那个 就是 前提是你要为我们。 这样，我给大家做一承诺：我们微博开了以后，我发的第一张图肯定是聪哥媳妇儿，好吧？ 包括以及我媳妇儿的各种小姐妹， 对， 那个， 反正就大家给我们留言吧，听完了节目，咱们可或者说加我们公众号，在微信里边跟我们进行交流， 对， 然后稍后我们微博开了以后，在微博上也跟我们多互动， 跟身边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播客，传播一下嘛，对吧？喜欢的咱们就传播一下。 对，然后咱们这个我们这播客嘛，也就是都是瞎胡逼， 对 吧？瞎聊，主要还是给大家一种陪伴感，所以也咱们交了朋友以后，这种陪伴感能更强烈一点啊。天天陪伴你们这些上班上学的，是吧？写作业无聊的，上班想骂老板的这些啊，听听我们节目都好了。 行，得了啊， 行，那这期先这样， 下期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 下情